车，人生上了线，我放了歌也帮自己充了电，压力太多肩膀扛重了点，我想念那群兄弟木在疯人院，真的太快的时间变得太快，回忆也半衰，但其实他们还在 Yeah, but it gon' make no difference Woo, yeah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、yeah. 年轻是玫瑰的约定，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。 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，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。 I'll be yours, maybe you'll be mine， 每天手牵的手都是 Valentine， 就算天要塌了 I guess it's gonna be alright。 Just hop on my car， 我们去逃命，可能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地，就算没能活着 I guess it's gonna be alright， We gonna be just fine， You and me已不在童话世界，要开始奋斗奔波着每个日夜，该习惯坚强把负面情绪压抑着，怎么长大以后为我都变成压力呢？ But we gon' be alright though， we gon' be fine， 就算你不太爱我至少爱一半，对抗这个世界我会成为你的武器，也会是你的后盾，当你需要我的鼓励。担心你关心你伴着你陪着你， I guarantee I'll be 最贴心最窝心最暖心，最能陪你一起 maybe。 I'll be yours, maybe you'll be mine， 每天手牵的手都是 Valentine， 就算天要塌了 I guess it's gonna be alright。 Just hop on my car， 我们去逃命，可能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，就算没能活着 I guess it's gonna be alright， We gonna be just fine， It'll be alright， 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地，就算没能。